好，嚟到最後一部分啦，咁啊，繼續交代埋究竟動機係咩咧？一個即係即係救護員，我唔識救護員啊，身邊冇咁嘅朋友，但我覺得都係一份正正常常職業啦，應該即係好少話或者睇翻呢一個古仔呢一個男主角咧，其實又冇話咩不良嗜好啊嗰啲啦， 起碼睇唔到有啦， 係啦，即係又唔係嗰啲勁爛賭啊， 所以喺人哋嘅眼中都係一個好好先生， 係啦，即係又係嗰啲即係正常常翻工啊咁樣養妻活兒嗰啲咁嘅，即係好老公好男人嚟嘅，即係外母又中意係嘛，即係搭曬堂嗰啲，咁外表又斯斯正正嘅咁樣，好似都冇乜嘢可以挑剔嘅，點解一個咁嘅人咧會無端端咧即係？被人即係作為一個殺妻嘅嫌疑犯咧，咁樣咁啊，即係大家都跌曬眼鏡，真係諗唔到佢點解要咁樣做。 喂，咁其實講真都人都係為咗幾樣嘢啫。嗱，如果你唔係為錢，咁啊，梗係為情噶咯。 為色 嚇，即係為即係男人都係衰呢啲嘢嘅啫。 都衰色㗎， 佢主要查個背景，佢唔係即係欠債啊，即係爭大傭錢或者係炒窿棋子啊，之類之類嗰啲咁嘅嘢，即係需要好大筆錢去找數嘅話。咁佢九成係為女人噶咯喎！ 但呢啲嘢通常咧，兩公婆之間咧，即係可能覺得應該知最多秘密啦，但可能又係知道最少秘密噶喎。好多時真係身邊個人知道曬你都唔知噶喎，係咪先？咁嗱，佢其實後屘咧女仔一死咗之後咧，咁佢個阿妹咧。佢阿妹咧就去攞去遺物啦，因為佢喺灣仔一間公司嗰度做文員，咁啊去佢個公司嗰度攞佢啲遺物啦。咁喺遺物嗰度咧就揾到啲都幾重要，同埋令佢都幾驚訝啊！我唔知佢可能佢知啲噶啦，可能都咁，但係佢見到一個遺物咧，佢都覺得即係幾震驚嘅。咁呢個係咩遺物咧？呢個係 有一封情書嘅 copy。就是這個疑兇寫給一個陌生的女人，由於疑兇一向那個表現都非常好，所以他外家完全沒有想過他有第三者，所以當時拿了一封信都不知所措，只是覺得很奇怪，也不知道怎麼處理，也沒有說出來。 那封情書本身的內容 是大概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不說住，待會要留下 Chris，Chris 讀給 大家聽，親 身演繹的，是啊，可以交代一下個時間的。呢封情書咧就係寫喺2002年嘅，即係話咧係案發前嘅一年左右啦，唔夠一年嘅，大概十個月，十個月到啦。咁啊，嗰封信咧就即係男死者咧，唔係男死者啊，呢個男嘅呢個嫌疑犯呢個阿梁永成，咁啊寫俾一個咧就係喺深圳認識嘅女子，係咪？ 哇，又係呢啲故仔啊！嚇，喺內地有一個女子咁嘅第三者啊， 按摩女郎。咁啊，跟住咧就太太死咗之後咧，咁阿妹就抄到呢一封信啦。咁但係咧，其實究竟女死者有冇同阿妹傾訴下心事？ 咁但係好明顯，女死者就已經一早知啦。因為他自己收藏了呢封信嘛，咁佢知佢都冇反面喎。 而且咧，其實咧喺呢一個女死者死之前咧，其實佢咧就係開始接觸一啲佛教組織嘅。我唔知係咪叫佛教徒啦，但係佢即係成日去一啲佛堂嗰啲。咁佢就曾經有兩封信咧，就俾一啲法師咁，即係講下佢自己嘅心裏面嘅一啲感受。咁有一封信咧，就係佢講翻佢因為有老公有婚外情，佢好唔開心。即係嗰啲法師，佢係即係後屘講翻披露翻呢啲出嚟。咁另外一封信咧，就係講咧佢原來喺1998年嘅時候咧，佢因為金融風暴啊，佢咧就輸得好金，咁佢覺得咧累咗佢自己屋企人，即係唔係佢老公呢邊，係佢自己屋企人。咁同埋佢就講到咧，其實最後撐佢一定係屋企人咯，嚇咁唔知係咪真係好感懷身受，即係其實即係覺得。就自己有事的時候自己屋企人先至真係唔會離棄自己嘅。咁佢因為同佢老公之間會唔會因為錢銀嘅嘢咧？因為可能佢輸得好金，會唔會即係佢老公會有啲微言咧？我唔知啦。咁但肯定咧，感情已經基本上破裂嘅。咁但而且佢亦都透露咧，就係話佢老公佢知佢老公有婚外情，但係咧佢為咗對仔女咧，佢係可以啞忍嘅，即係可以包容佢有第三者咁樣，即係寧願由佢去玩，但係最緊要翻屋企得㗎。 因為好明顯佢已經知啦，咁同埋依家咪等 Sir， 其實好似你又有啲記者係對呢個女死者其實係熟悉嘅喎，佢一個咩性格嘅人呢？ 有個記者就同佢個死者個妹係同學嚟嘅，咁啊成日去佢屋企食飯玩咁樣。 哦，即係西環呢一間屋嗰度。 啊，以前佢潮州人嚟嘅，就住喺觀龍樓嘅。咁啊，由於佢做慣大家姐嘅，後面有兩個妹，咁啊好照顧妹，即係做人咧好識大體嘅。咁啊，樣都維持一個 疊聚一個現狀，不想搞禍佢。所以即使佢係知道個丈夫出邊拎拎軍軍嘅，基本上佢屋企人係唔知嘅，喺外家度封得好密嘅。 嗯，即係自己喺度啞忍喎。 佢情願自己一路拖住佢。 最後要即係去有啲喺宗教上面有啲即係尋求一啲慰藉啊咁樣咯，可能都係。 其實同埋呢位即係女死者，其實佢都幾細心啦。嗱，佢嗰張佢嗰封即係小三嘅情書咧，佢冇擺喺屋企啊，佢擺咗喺寫字樓嗰度，即係佢都避免即係可能仔女或者丈夫之如此類咩都好啦，即係有人唔覺意。看到呢封信，佢就索性擺咗喺寫字樓。 喂，但係呢封信係佢老公寫俾個小三，點解佢會有個 copy 喺佢度咧？ 呢啲以前我哋都研究過，因為一般想法咧都係內地嘅小三慣常用嘅手法，有時佢特登嘅小三收封信咧就寄俾你個男人個老婆，等你知難而退，即係而家可能調翻轉啦，就嫌呢個疑兇咧追得佢太緊要，就嫌佢煩啊。通知你老婆等你喂管住呢條友啦，唔好再嚟煩住我咁解。 即係兩個可能性都有，都是由小三嗰邊直接將呢封信俾翻個大婆嘅。 即係可能性會高啲，如果唔係佢點會收到封信咧？ 係咯， 即係亦都可能有個挑釁嘅意味。而家我就已經係即係同你老公咁噶啦，一入邊幾鬼露骨啦啲嘢，你知啦嚇，咁你自己好識做啦走。所以咁啊，亦都係一個啦，即係潮州女人，我唔知道，即係堅毅一啲啊，即係俾個感覺啦。你係啦，睇得出啦嚇，好堅毅啊，你嘅樣真係。咁咧，所以咧就即係有時就會比較即係要維持自己個家庭啊，尤其是兩個都仔大女大啦嘛，十幾歲，咁都可能覺得佢老公可能即係佢老公都係比較木木立立咁係即係一個斯文人咁啩，係咪佢唔係好相信佢老公真係做出啲咁嘅事，或者佢覺得佢老公可能一時即係都係即係暈暈地啫，會翻轉頭嗰種咧？ 佢見到封信咧，都知道唔係一時噶啦，都係。真噶啦，但可能佢會諗住咁諗啦，即係拖甩佢又得幾耐，就以為嗰個小三慢慢佢都散噶啦，即係嗰啲野花過眼雲煙慢慢散，始終會翻轉頭咯。 係，咁花家姐咧，如果俾你咧，你收到即係如果又係你係人哋太太，你收到一封咁嘅信，你其實會點處理咧？嗱，你做過咁多奇案喎嚇，即係你會點處理咧？ 咁樣處理咪離婚咯，我唔會同人爭。 即係你一收到封信就會離婚啊？ 係啊， 即係你冇諗過。 我都變心啦，我同佢一齊做咩？即係留住個人冇意思㗎。 但係你首先冇諗過封信係假嘅，即係可能有人。不會陷害你老公咧，即係嗱，譬如佢想搶你老公，咁佢特登又作一封信話你老公寄俾我，其實就冇件咁嘅事。 攞封信去問佢咯，有冇件咁嘅事咯？ 咁你老公誒，梗係否認㗎，唔通承認咩？ 咁我哋呢啲好精明啊嘛，睇下佢啲神色啊，有冇異啊，啲眼神有冇閃閃縮縮就知㗎啦。 咁如果你證明嗰封信喂真係真㗎，你真係寄俾小三，咁你就會離婚㗎啦。你就唔好打算留住呢段感情。 攞赡养费嚟添啊，即刻。嗱，但係咧，嗱，其實呢一個死者咧，女死者咧，咁佢就有向人透露過咧，其實佢都成日同佢，即係佢老公成日講大話，佢覺得佢老公成日即係有好多嘢隱瞞佢，同埋咧成日都話咧要北上嘅。咁佢其實都覺得好辛苦，但係咧佢算啦，即係你去玩啦，你翻。嚟就得噶啦，咁樣即係成日抱住呢一個心態，或者希望去浪子有日回頭啦，咁諸如此類。咁但係而且咧，梁永成後期咧都喺庭上面有講過咩咧？就話佢老婆咧其實對佢真係好好嘅，好到點咧？咁原來咧就喺佢太太死之前咧，兩個禮拜到啦。咁呢個咁嘅衰人咧，呢個梁永成咧，仲同緊呢個情婦咧就去潮汕嗰邊旅行。好衰唔衰咧，就遇到交通意外，咁佢都傷得幾重下嘅，咁又亂針又剩啦，咁跟住咧佢就翻咗嚟香港，所以佢就嗰段時間冇翻工噶，即係佢老婆出事嘅時候咪出去跑步嘅，佢都其實冇翻工嘅，因為係養緊傷，攞緊工傷嘅，咁咧就佢話佢太太咧，因為佢老公遇到交通意外咧，佢仲幫佢咧去求神，即係求神庇佑佢啊嗰啲咁樣，咁啊佢話即係其實佢都知佢太太對佢好好咁樣咯。咁所以咧，其實佢個阿姨仔咧，知道佢呢一個老公咧係對佢個阿家姐不忠嘅時候咧，佢都好興噶。 其實佢一開始即係喺度處理佢家姐嘅遺物嘅時候，已經見到呢一封信啦。但係佢亦都冇向 佢唔係即時拎出嚟嘅喎。 佢亦都冇向警方透露有件咁嘅事喎嚇。即係可能佢覺得係唔知係咪家丑不出外傳啦，定係點樣咧？ 有仲有冇咩原因啦？ 點解佢唔即係點解佢唔向警方講咧？因為其實都係一個動機嚟㗎嘛嚇。 這個動機很危險的，一拎出來分鐘這個嫌疑犯就很大鑊的嘛。可能他心態上第一就是剛才所強調，就是他覺得這個男人不應該那麼離譜，即是真還是假的，裡面寫的東西那麼骨臂那麼肉麻的， 不像他寫 的。第二呢，他媽媽死了，如果第二個老爸又有什麼情況之下，那對子女又怎麼搞呢？可能有些這樣的心理負擔， 有孤兒， 所以都不敢說出來，就是當不知道。 咁但係其實最後又係因為啲咩原因令到佢又即係佢諗翻清楚，又要交翻封信出嚟咧？ 咁啊話説咧，其實佢阿妹就喺佢家姐死咗之後幾個月咧，咁就有一日咁啊同個堂妹定係咩唔記得咗契妹好似，咁一齊咧就喺個銅鑼灣時代廣場嗰度咧就行街，行下街咧哇見到一個咁熟悉嘅即係身影嘅，咁原來嗰個咧就係佢嗰個姐夫，就係梁永成啦。咁啊梁永成咧身邊咧就翹住一個咧就年青貌美嘅女子，咁啊貌似一個國內嘅女子啦，都幾嬌豔下啦，長頭髮嘅，咁啊就當時。就問佢即係姐夫啦，就即係對質啦，就話你點解即係要咁樣咧？我即係阿家姐屍骨未寒，你就已經拖住第二個咧。咁話説梁永成當時就答佢啦，咁都死咗半年啦，咁我好悶噶嘛，有第二個都好正常啫咁樣。咁可能就係依一樣嘢觸發咗佢喎，係咪咧？即係佢覺得哇，真係 即係唔信，俾你喺親眼見到，點都要信啦，係嘛？即係可能你都覺得個封信會唔會係假㗎、偽造㗎，都唔似我姐夫寫啦啲咁骨鼻嘅嘢。但係當你親眼見到嘅時候，冇得唔信啦，話自己都呃唔到自己。 但係當然呢個女子係咪嗰封信嘅即係？佢係咪寫俾嗰封信係咪嗰個對？係咪嗰個對象 咧？即係有唔止一個嚇。 係啦， 同埋呢個梁永成都幾離譜嘅喎。嗱，頭先我哋講到咧，佢旅行去邊度啊？潮汕。佢老婆咩人啊？潮州人。佢居然走翻去佢老婆嗰個鄉下度，你唔驚做到親戚咁？係咪一個親戚都唔識咩？一來 咁啊，好難嘅呢個。 啊，有可能嘅嘛？即係可能我唔知佢識唔識佢啲親戚。如果識嘅話，咁咪分分鐘撞到啦。佢又冇諗嘅喎。第二個 point。佢老婆即係過身半年，佢仲係咁多疑點嘅，即係可能即係警方其實即係佢自己都有軍人嚟噶嘛，佢都知道警方會懷疑佢啩？你講到咁假嘅大話係嘛？你唔係相信警方係信係嘛？咁你都應該會覺得警方有可能喺度跟蹤緊你噶嘛？即係會唔會仲喺度抄緊料去揾一日去告你咧？佢完全冇避忌就拖咗第三者一個小三啦，可以當佢或者你一個女朋友就過嚟香港度拍拖，仲喺大街大巷銅鑼灣度拍拖，其實佢真係完全咧。冇諗到後果或者冇諗到其他嘢喎。 係咪真係好痴迷咧？當時 係咪咁嘅咧？阿鄧 Sir 嗰陣真係好痴迷咧。 即係問鄧 Sir 嘅咧？ 佢唔係即係佢阿鄧 Sir 熟悉佢啊嘛，即係有人認識佢啊嘛。問鄧 Sir 啦，即係我意思話，咁佢係咪一個咁嘅人嚟咧？佢似唔似咁嘅人咧？ 我夾硬代入佢性格去諗，即係鬼迷心竅，成個人喪失咗，冇咗個本性。迷失曬。 我哋又唔知嗰個所謂個小三係咪真係咁靚咁吸引嘅咧？ 不是只是看外表的，你很多手段和很多即會不會是某些方面真的滿足到，而且他都結了18年婚你說有婚外情就比比皆是，周街都很多 婚外情去到殺了老婆， 但是你愛對方是不是真的愛對方愛到要殺了老婆，即是要剷除自己身邊那個糟糠之妻來跟他相宿相妻呢？ 還有他為了他殺他老婆很大的原因，又買保險又剩，他是即係想要一筆錢喎，咁其實係咪呢筆錢係為咗呢個小三咧？ 咁不如我哋聽一聽由阿 Chris 呢一個演繹嘅情信，睇下咧大家睇唔睇到啲咩端倪咧？究竟佢對呢個女人咧有幾痴迷咧？聽聽。 細燕，好對唔住。 喂，呢封信。 今日我同你所講嘅一切説話，可能真係傷害咗你，但係嗰啲。都是我摆在心里面好耐好耐好耐都想跟你讲的嘢。我问心一直以来都对你都算不错。一向以来我都知道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根本就不够啲钱咁紧要。但是我不介意。因为我一厢情愿咁希望你一日真的会真心真意咁鍾意我。就好似我鍾意你一样。但我失败了，因为你真的太现实了，钱才是你的第一位。但是我不怪你，谁不喜欢钱？谁叫我真的喜欢你？我跟你说过，我对你的爱其实已经超越了我对我初恋情人的爱了，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对你不住，所以你今次对我作出的伤害，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受。是不是我前世对你不住？你今世要跟我报仇啊？好啦，仇你已经报了啦，开心啦，长痛不如短痛，所以我今天选择要离开你。你知不知道我多难受啊？没了你，我觉得我的生命没了光彩，我现在的心就好像被你用一把好锋利、好锋利的剑 一次一次又咁插入去，真系好痛，都唔知道会唔会有好翻嘅一日。遇到夜阑人静嘅时候，我经常会谂起同你一起开心日子。虽然我好清楚都系用钱买翻嚟，但我唔介意，因为总算曾经拥有。但系虽然我在乎天长地久，人嘅一生可以见到或者遇到好多真爱嘅机会，其实唔系咁多。如果你将来可以遇到嘅话，真要好好咁珍惜，唔好再用钱嚟衡量啦。钱始终唔系万物，我相信钱系买唔到真爱。唔可以娶世英嚟做我太太，系我冇呢个福气，亦都系我下半世最大嘅遗憾。唔可以同你一齐咁尽孝道，照顾你嘅爸爸妈妈终老，亦都系我一生人嘅遗憾。唔可以同你一齐翻乡下，一齐咁游庐山，我睇我哋一世都冇机会，我真系觉得好唔甘心。好啦，嘢讲得太多啦，你要好好咁保重身体，希望你将来可以嫁一个对你世英好好嘅二郎君。记住，记住，真系唔好再食烟啦，唔好再饮酒，同埋千祈唔好再咁滥交啦。唔好做一啲其他人都睇你唔起嘅嘢。有两句说话，其实系可以代表咗我今日嘅心声。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恋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扰。祝你同埋你阿妈身体永远健康，生活永远愉快。一个非常非常爱你，但系又冇福气娶你嘅大傻瓜。成冬天雪花，2002年11月14日。世英，我永远爱你，希望人生有机会再同你一起天长地久，此心不渝。 是望一望第六张相先，不好意思啊，因为都想即系话俾大家听，其实当时咧真系抄咗一封咁嘅信出嚟，唔系我哋作出嚟嗰啲内容。咁其实当时咧就系、是、即系2002年啦，见到吓，咁、啊、就系、是、啊呢、這个被告咧、就写俾佢个情妇，就叫做柯世英嘅一封信嚟嘅。 哇，佢好深情喎，佢最尾仲讲到话绝笔喎，佢系咪谂住自杀嘅咧？ 绝笔之后再写多一句，再补多一句，好似咧真系死唔断气咁样。 是 真的很爱对方，似乎当时真的抽不到个身出来。他说到真的这世人真的最爱他，他身边那个就不是他最爱，就是说 很明显最爱， 好像是那些叫什么相逢恨晚。 但是最奇怪的就是他自己又很清楚这个女人，就是他都说到、哎、其实你都是为钱跟我一起，我每一次跟你一起都是因为有钱的，也都 即係買翻嚟都唔介意，買 講到明係買翻嚟咁嗱，同埋又但係又會講到自己好似個女婿咁，又唔能夠即係對你阿爸阿媽盡孝道，去唔到你家鄉，真係遺憾啊！呢個人真係有冇咁痴情啊？同佢呢個即係外表木木獨獨嘅形象，真係好唔相符喎、啊。 喂，但我識嗰啲人咧，嗱，唔好講邊個啦，即係 不如講啦。 即係嗰有啲人咧，佢一生人有好多段感情咧，佢經歷咗好多，即係佢見過好多唔同嘅人啊，咁樣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遭遇啊、經歷啊。他不會再咁天真噶啦，即係佢唔會再諗，即係諗住話連買翻嚟嘅你都當係真嘅咁樣。我覺得佢咧十八年裏面咧，佢真係可能冇溝過女嘅。 即係我諗係十八年前都係冇乜溝過女。 佢真係可能由始至終都係得呢一個老婆，好單純嘅根本就係、 是。佢係咪呢種咁嘅人？ 咁所以去到嗰刻咧，佢以為自己真係遇到真係真愛，就成個人咧瞓曬身。 佢表現係咁樣，因為佢平時唔中意花言巧語去識女仔噶嘛。咁但係問題是。當他真的很喜歡這個柯世英的時候，你看他筆下情話綿綿，跟他平時的人是兩個人來的。 還有他又念了一句詩，那句詩有得解的嗎？應該 他這個疑兇呢，他救護方面很專業， 是 但寫東西 就不是那煩 了。 因為這兩句詩就是李白 去一去封信先、 原本是叫做孫周借跳樓淺別教書宿雲出自，孫周呢就是以前咧，謝眺守個做孫周太守，咁佢好李白好仰慕啊謝眺啊嘛，咁就喺個謝眺樓嗰度咧，淺別依個教書宿雲咩意思咧？教書係 唐朝一個官名嚟嘅，教書省教書郎。咁啊，叔雲咧就係佢個侄叔，叫李雲。咁李雲咧就宏圖大略，好想同國家做啲嘢。依首詩係寫喺天寶十二年。咁當時天寶十四年之後咧就爆發安史之亂。咁兩年之前咧，成個國家都亂糟糟嘅。咁李白咧就感同身受，覺得自己滿腹經綸都不得為大材小用，就同呢個叔雲呢個阿叔咧就惺惺相惜。呢首詩根本就係覺得自己雄才大略，有志難伸，同個情字完全兩碼子事。 即係佢借用啫，都係。 即係唔係佢唔係即係根本就個意思唔啱嘅，係嘛？ 但因為詩嘅嘢，文同史係要交流噶嘛，一定有文有史實，咁你先有力度嘛。咁你而家就係佢引用錯誤，變咗第二樣嘢嚟。 即係我諗佢係當咗歌詞咁用，即係而家好清咪攞啲歌詞出嚟用啊嘛。尤其小朋友啦，最中意就呢啲噶。 所以我哋聽奇案， 佢當咗歌詞咁 用，我哋真係。 佢攞咗個片面嘅表面嘅理由出嚟，但係佢唔知道呢首詩嗰個深層嘅意義。 我估佢都唔係好有文學根底㗎啦，一定冇咁上咁堅啦，係咪先？咁即係嗱，佢但係佢將佢自己僅識嘅文學咧都擺埋落去。 正曬落， 相信佢真係好認真嘅。 傾囊而出啊！ 傾囊而出。 咁就歐陽炳強一嚟都咩嗰啲，上次寫咩啊？歐陽炳強唔記得。 係 滾滾長江東逝水。 滾滾長江東逝水。 嚇！但係據聞咧，歐陽炳強比較有少少墨水噶嘛。 同埋即係寄予到佢嗰個心情。 係啊，係啱噶嘛，嗰首詩就啱。但係呢首詩又簡直咧係即係字面上就即係好似啱，但係實在又幾層唔啱嘅。 係咁，佢所謂棄我去者，咁即係咁肯定係佢講佢呢個女朋友啦，就棄佢啦。咁令到即係佢又好懷念昨日之日啦，咁啊今時今日佢個心就好亂咯，咁啊亂過心者咯，咁又好煩咯，咁啊多煩憂啦，咁佢就冇諗到咁即係咁深遠嘅意義嘅。 咁可能阿小三亦都係冇乜墨水嘅，咁大家都唔明算啦。咁你寫得出，我又睇得出咁樣。喂，但係我最即係留意到都係佢話絕筆。佢有冇因為佢咪真係寫完呢封信之後去過自殺咧？ 咁都唔係嘅，嗰啲絕筆嘅嘢咁就係冇乜點樣考究嘅。諗佢都係純粹覺得，都係玩完㗎啦，大家都係冇得救㗎啦咁樣。 定係其實佢係即係呢封信都係俾嗰個小三咧，即係頭先阿等常咪話咧，嗱小三寄翻呢封信俾大婆兩個原因，一係就話你老公喺我手上，你一係自己閃啦，自己識做啦；一係就話你老公好煩啊，不如你幫我趕走老公好唔好？我其實唔中意你老公嘅，即係兩個原因啫。咁你覺得當其時嗰個小三啊，係因為咩原因寄翻呢封信俾個大婆咧？ 似乎都嫌佢煩啦，因為你睇佢字裏行間，個小三都係好需要一筆錢嘅，好需要一筆大嘅錢，因為有嗰筆錢你就同我傾啦，冇就唔使講嘢啦。咁你既然俾唔到又煩住我，咪俾我俾老婆聽咯。 咁亦都反映到個點解嗰個梁永成就話：喂，我都絕筆啦，即係我錢我冇噶啦，真係，所以呢鑊都係冇啦，係啦，冇曬。哦，所以咁啊，即係其實小三覺得佢煩喎。 但係咁喎，嗱之後咧，其實喺庭上又即係小三都要上庭啦。咁啊講翻咧，其實咧。佢因為呢一封信咧，就俾阿梁永成感動到啦，咁所以咧，佢又冇離開佢喎。咁於是乎，點解02年之後佢哋繼續來往，甚至把臂同遊咧，潮汕就係咁解嘅，就想同佢即係繼續落去啦，或者睇下我唔知啊，我心態我估佢睇下你仲有冇即係可唔可以仲有冇啲嘢吸過嚟啊？咁有冇啲錢啊？ 我就覺得係啦，即係 再攞多啲嚟先。 佢覺得哇，大佬我咁多客都係你啊，最懵噶啦，真係懵到咁 最黐心一片。 咁黐心睇嚟都仲有得機會嘅，跟住佢會唔會有機會教唆佢即係做啲衰嘢，然之後揾一大筆錢咧？ 這個就真係大家自己猜度下啦。 因為我覺得嗱，呢個男人咧都睇嗰封信咧，我覺得佢都係都有七八成，起碼講真嘅，即係佢真係對嗰個情咧，即係幾認真、幾投入。咁如果佢對個小三係咁投入，咁啊好正常啦，因為人可能又靚啦，樣靚、身材正啊，靚個老婆咁啊，覺得就衝咗個小三度。但係佢對個老婆都有十幾年嘅感情啊嘛，似乎佢咁一個咁有感情嘅人咧，就唔會對個老婆咧，即係會覺得話，我唔中意你就會殺咗你咁誇張啊嘛，嚇！咁我諗佢真係可能俾人教唆，或者俾人即係點佢做某啲嘢，覺得要揾一筆錢。 嗱，有個講法就話，因為咧佢喺事發前兩個星期咧，佢咪遇到交通意外嘅，咁佢咧就claim到一啲錢啦，因為啱啱買完保險。加保之後冇幾耐就遇到交通意外，跟住就傾到幾千蚊咁樣。咁有一個講法就話會唔會觸發咗個念頭，就係話，原來真係有意外發生，我就可以有金錢上利益喎。我有金錢嘅話，就可以同我呢個二奶就穩穩陣陣。 喂，我懷疑係觸發咗個二奶嘅念頭啊！真，即係個小三咧就話，咦，其實可以傾到咁多保險嘅喎，你有冇諗過有冇辦法傾多啲保險？我哋咪可以相宿相妻咯。 即係有機會㗎， 好有機會。因為我覺得個男人咧，佢懵到咁咧，其實個小三講乜佢都聽㗎啦。 咁而喺個形容當中嗰個小三咧就話不擇手段，即係樣樣都為錢，即係應該黐過好多唔同嘅男人就為錢啊嘛。咁佢應該好有手段噶嘛，等上係咪先？咁佢嘅手段梗係總之就用個方法令到你一定會揸到錢出嚟啦。你冇啊，借都借到有俾我啦嗰種啊嘛。咁所以佢有可能會話：喂，真係原來保險係一個辦法嚟嘅喎。咁你唔諗下保險啫，諗下保險我哋就可以相宿相妻噶啦咁樣啦。 咁但嗱，如果佢係真係一個情聖啦，我仲有少少絲毫。即係即係對佢俾翻啲分佢啦、 嗯。 但上到庭咧又唔似喎。佢、咧就都幾衰喎把口。咁、就話咧，其實咧佢對即係好似我哋啱啱講嗰單嗰、那個老咗個男童，跟住咪同個咪上庭話同嗰個佢嗰、那個 浮屍嗰單， 浮屍嗰單咧就即刻話斷絕關係啦嘛，就話自己咧其實同嗰個女人咧就係冇感情噶嘛，即係唔係禮真噶嘛，咁一樣嘅喎。咁上到庭咧佢就話。我同佢嘅呢個柯世英嘅關係咧，情婦嘅關係咧，純粹四個字嘅啫、就係、是、有性無愛。咁、甚至乎講埋咧，就係話佢哋上庭佢哋相識咗成年幾啦。佢話佢哋只係發生咗性行為係廿幾次咁樣，其實計落都幾少下。咁可能就算一個禮拜上一次， 但係佢都數得幾認真。 係啦，咁佢都有交代，即係話佢想講就話，其實我哋真係純粹係為性嘅啫，係為性一齊嘅。咁但係好心就作多啲啦，咁得廿幾次，咁你一年都如果你一個禮拜一次都四十幾次。 唔係，我覺得佢呢個即係一個藉口啦。一來佢就唔想俾人覺得佢動機咁強啦，係咪先？好似哇，如果我你係擺明有小三咁，仲唔係想即係謀財害命殺老婆？ 即係佢想講自己逢場作戲。 佢一定要減低自己嘅動機啦。二來就係話，咁佢又要講個次數，點解要講咁少咧？唔多唔少咁啦，因為太少又冇說服力，太多咁咪大家好親密咯。咁所以佢咪講後期講廿幾次嗰啲咯。但我相信廿幾次你咪真係數到咧。 同埋佢即係講埋啲理由，我覺得都幾荒謬咯。佢就話點解我要同佢一齊呢？就因為我發覺佢嘅人，即係佢覺得柯世英啦，雖然係一個即係叫做寬腸女子啦， 但係本身做按摩，即係都有啲斜骨啦。 頭先睇啲信都知啦，叫佢唔好攬交啊嘛嗰啲。咁但係咧，佢其實佢話佢點解要同佢一齊呢？個原因就係佢覺得佢都係一個即係純品嘅女子嚟嘅，即係唔好嘥咗佢啦。佢想咧教好佢啊，嚇！即係 通常有啲等常咪咁咧，即係啲所謂好男人或者啲唔係出嚟。誒，即係玩開嘅男人都有一個幻想，就係、是、覺得嗰個女人咧係會俾佢教得翻好。 教啊，唔係好似係胸前大嘅刺激同引誘。 胸前， 即係佢胸前大嘅刺激係嘛？同埋引誘。OK， 咁但係佢成日覺得嗰個女人，即係個寬腸女子咧，係因為即係誤墮寬腸啊！即係成日有啲咁嘅心態嘅，就覺得咧我始終可以救翻你出嚟，咁係咪咁樣心態？ 啲英雄主義啊！ 係啊，即係覺得嗰個女人咧其實唔係咁差嘅，都係好人嚟嘅，都係被逼嘅啫。 咁所以佢就要殺咗個老婆，然之後就去救佢啦，係咪啊？咁 係咪有咁嘅諗法嘅咧？真 係。我又不要覺得他那麼偉大，純粹就是 他不是偉大，他不是傻傻地 迷了心竅。他不是的，有些人喜歡一件事整個人迷了他，他就特別一點。我剛才講過歷史故事，很多人都是這樣，整個國家都可以不要，一迷失了就 喂。但是上到庭的時候，最初他太太死了之後，這個柯世英就直接入了他家都叫住的嘛，不是住的，就是他是拿雙程證來了香港，就住了他的房屋，不知道多長時間，總之住過了。但是呢之後當他是被人家拘捕了之後，話說這個情婦柯世英就沒有再鋪頭了。 喂，咁梗係啦！頭先我都諗佢即係會唔會係佢教唆人去殺人去傾保險啦？咁警方可能都會諗埋呢一點，會嚼埋你，咁點算啊？ 唔教唆都好啦，你都俾人拉咗，仲有咩好處啊？一啲好處都冇啦，同埋哇，做乜惹禍上身㗎？係咪先？ 係啦，所以佢就即刻走頭啦。 所以你話佢得到咩咧？最後家又散曬，係咪？即係得翻一對仔女，咁又冇人理。咁仲要呢、這個佢曾經所謂痴心一片嘅情婦，又即係。真係棄佢去啦！真係今次真係走啦，咁啊變咗即係其實乜都輸曬喎，嚇！同埋咧仲要即係有少少，你睇翻成個劇情，佢嗰啲咁嘅案情，佢啲咁嘅佈局，其實都係得啖笑嘅。咁即係根本就完全咧係，其實我覺得有少少係突發性，即係可能佢個心都係諗住去殺佢，但係佢要揾一個理由咧，令到佢太太係去食咁多藥物咧，係唔會無端食噶嘛。咁話說嗰次咪話佢個老婆咪突然間有網球手咧，咪話要食藥嘅，係咪嗰刻佢突然間諗到佢可以 有個理由， 有個理由令到佢食咁多藥，咁會唔會好倉促下去報一個咁求其嘅局咧？因為睇翻轉頭，如果一個即係稍微有少少智慧嘅，都唔會報一個咁渣嘅局㗎，係咪先？ 而且佢仲自己係做救護員添喎，即係嗰啲咩死亡時間啊嗰啲，經常都會接觸到 啊嘛。係咯，唔會咁渣咯。 係咯，咁同埋我覺得佢係。 亦都有個原因，就一來佢係即係比較倉促啦，二來咧係佢好急啊，即係好急要做呢件事，可能要喺好短期之內做一件事。佢擔心錯失咗呢個機會咧，就冇個機會。 我覺得係啊。 點解佢要咁急咧？好明顯都係受到其他人嘅壓力，因為自己唔會急嘅，無啦啦我做咩要急啫？即係你老細唔催你，你唔會急噶嘛，咁咪求其攤下先啦。即係你老細催你嘅時候，你先急噶嘛。咁梗係有人去催佢咯。即係咁好明顯啦，係個小三去逼佢啲錢嘅問題啦。 係，咁啊，最後唔使講啦，個結果咧就係、是。話說 一致通過就是謀殺罪名成立，咁啊判咗呢個終身監禁啊，坐到而家坐咗11年， 坐有排坐啦，只係11年，係啊， 係啊。好，咁啊今日呢個故事講完啦，我哋咧就去到禮拜五嘅時候咧就有第二個嘅奇案故事啦。咁啊下個星期二再見啊，等 Sir， 因為我哋就會喺呢個奇案迷嘅聚會啊，奇案迷會嘅聚會嗰度咧。就是中秋呢個追月聚會，見到阿等 Sir， 阿等 Sir 都一起嚟玩，同大家仲好似攞禮物出嚟抽啊，有禮物抽啊，唔好走開啊！咁就我哋禮拜五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拜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一個歡迎警界、賊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听的另类节目，逢星期三、晚上11点至12点半，花家姐、艾力力、阿文为你爆尽奇案猛料。